对 啊，一定要有预案，所以这对卖房人的一个保护。 嗯， 那么对于买房人来说，一定要清楚什么时候网签啊，什么时候这个交税， 嗯， 什么时候办理过户手续，那么什么时候交房， 嗯， 这些时间节点也一定要明确。那么第四大部分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就是违约金的违约条款。对于卖房人来说，你关注的就是钱嘛， 嗯， 那么就严丝合缝的细节一定要关注，什么时间付什么款，比如说什么时间签约的时候付10万块钱的定金，那么签约后5天内付多少首付款，15天内要办理这个相应的一个贷款手续等等，这个一定要明确。 嗯， 如果说买房人没去做怎么办？就是相应的一个，还是咱们说的预案合同，实际上是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对双方的一个约束。那么对于买房人也一样，什么时间去办理过户，什么时间去交付，一定要约定清楚。如果说卖房人违约了怎么办？还是我们经常说的，合同其实就是方案，出现风险的时候怎么办，就是一个方案的问题。所以说咱们买卖双方在这几个大部分，因为这些都是比较要命的东西啊，我们发现很多的纠纷都是这些条款，就是四大部分的条款啊，不明晰不清楚啊，含糊其辞，然后或者是写的让双方有不同的理解。 嗯 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体现咱们中介服务机构的这么一个专业性了。 啊， 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很多买卖双方之所以发生纠纷，是因为咱们居间方没有把好关啊，所以说一定要把好这个关，把合同签署好。当然咱北京市租建委的这个范本呢还是蛮好的啊，但是不能尽信咱们这个范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际的交易情况，然后在这个空白处或者是后面的补充条款一定要约定清楚，避免刚才咱们说的，哎，有违约了，明明知道自己吃亏了，但是在合同当中找不到相应的对应条款。 嗯， 这种其实是最悲催的，明明人家违约了，在合同里面找不到相应的一个责任，这就比较麻烦。 是， 所以说这四大部分一定要明确。 嗯 啊，这才是咱们将来可能说在履约的过程中，一旦有人出现纠纷，哎，你看看，你要如果说这么做，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啊，会给他是一个规制和限制。 对。所以就说啊，这只要是我们签合同，不光细节要签清楚，另外一个就是后面的预案也要签清楚。 没错， 之前可能我们主要着重的还是这个细节，比如什么时候交款，什么时候网签的。但是呢，咱们要把所有的情况要想仔细啊，就万一比如说贷款没下来怎么办？当然，可能很多的这个买家他都可能不会约定说多长时间我一定这个因为这个确实也没有办法， 很难，这是银行来定的， 银行来定的。但是呢，如果就只是卖房，我只是卖个房，然后别的我也没有，那其实还好。 嗯， 晚一点早一点的倒是无所谓。万一我这边也是一个换房的，就很难， 对，着急资金。 啊，所以就一定要把这个，如果没有，你看能不能全款？如果不行的话，是不是就出现违约啊？或者说是不是把合同解除呢？是不是双方也会有一些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吗？是不是把我们责任要给他定清楚啊？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焦律师说的非常的重要啊！大家如果以后这个无论是买房和卖房，一定要把刚才说的这几点啊，好好的这个写到合同中去。 对，因为房产纠纷就这么些类别，然后大家把这些经常出现的这个纠纷做一个总结，在交易的时候关注到，然后在合同里面有体现，这样将来出现问题的时候，咱们才有可能有武器去跟对方对抗。 没错没错啊。好吧，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的这种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局地呢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阵2-3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降的湿度呢是10%。那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降的湿度呢30%。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比较强的冷空气的影响，也是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但是中午前后呢偏北风比较大，局地呢还有扬沙的天气。综合来看，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到2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前沿的楼盘信息，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啊。那大家呢有什么样的疑问，您可以直接在公众号上去搜索加微的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节目呢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呢，还是只要您有房产法律问题，都可以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呢留下来，然后最好啊把您的这个问题呢简单的啊发一下给我。比如说您是这个二手房的一些纠纷、买卖问题，然后还是说什么遗产这种继承的问题等等啊，这样我们才会请专业的这个律师呢针对性的啊给您打电话啊。要不然您就说一个房产问题呢，这个很多朋友就到底什么问题如果是非常简单的，可能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回答了啊。如果特别难的、比较复杂的，我们再请律师朋友给您打电话，因为毕竟啊这大家其实都也挺忙的我们节目能回答的就尽量的就回答大家了啊。好吧，那我们下半段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今天啊请来的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焦景寿。焦律师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 嗯，行，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子女呢由父母养育成人，应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那在父母年迈之后呢照顾和赡养父母。现实中呢存在一种现象，说老人呢没有将家产平均赠与给各个子女，而是将大部分财产赠与了给子女当中的其中一人。那其余子女呢往往以此为由拒绝赡养老人。那么从法律上而言啊，子女是否以这种父母偏心啊、家产分配不公为由少付或者是不负担这种赡养义务呢？ 啊，这就说到咱们这个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了啊，赡养老人，它不仅是咱们民族的这个传统美德，也是这个法定义务。当然，大家都说百善孝为先啊，这个是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的这个说法。但是在咱们的这个法律当中啊，婚姻法当中也明确的规定，说子女不履行你这个赡养义务的，那么。尤其是这些没有劳动能力或者是生活困难的这个父母的话，那么父母是有权利要求你承担这个赡养义务的。我们也见过很多这个比较孤苦伶仃的老人去起诉自己的孩子，要求自己的孩子赡养自己。其实这种看到心里很难过啊，很难受啊，这种情况本不应当发生。但是刚才像主持人提到这个快讯当中，也常见啊，就是多子女家庭啊，可能父母可能对某一个孩子比较关照，那么写遗嘱的时候或者是在世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财产就给了这个其中的一个孩子，那么这就会造成很多其他的子女心里不平衡啊，尤其是小肚鸡肠的啊，可能他心里就很不舒服呀，说这个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为什么父母对他好对我不好啊？当然这个什么原因咱们回家自己去想想去，但是单从说因为没给你财产你就不赡养自己的老人，那么这个不仅仅说是违反了咱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美德了，同时也违反了这个法律的规定。那么一旦自己的父母那么将你起诉到法院，要求你承担赡养的这么一个义务，那么法院一定会判决你这个承担责任的。所以说不是说父母把财产给了某一个子女，其他子女那么就以此为理由拒绝赡养自己的老人，这种想法这种做法一定是不对的。即使说你作为孩子你明确告诉大家说我就放弃了对我父母的这个继承权，你的财产我一分钱不要，所以我也不想赡养你，就是咱们经常说老话，说断绝这种父子关系或父女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也不行啊。法律没有这个规定说你不继承这个老人的财产那么你就可以拒绝赡养老人。所以大家记住，赡养老人不仅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是法律赋予咱们子女的一个义务啊。 没错。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方某呢2016年的7月购买了王某位于某小区的一个房屋，这个房屋呢是学区房啊。那在补充协议当中呢，王某承诺啊，房屋的学区名额没有被使用，如果这个所述不实，以相当于房屋总价款 20% 向方某呢支付违约金。同时呢，在过户之前，王某呢将房屋内的所有户口迁出。那在合同履行到过户的环节的时候，王某呢就多次推诿啊，后来承认说自己和儿子的户口在设这个房屋处啊，这个学区名额已经被自己儿子用了。这个方某认为这个王某已经构成了违约，于是呢就提起了这种诉讼，要求王某腾出已经使用的学区名额，王某呢支付违约金30万元，赔偿损失25万元啊。 这种案例好像咱们在其他期的这个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啊。就是咱们说的很多家长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就是买的所谓的学区房。所以我们也一再的提示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所谓学区的这个需求的话，那么一定要关注到那么咱们购买的这个房屋上学区名额是否使用的问题。就像这种情况，那么你自己就当时就不去审查一下，对不对？现在合同签了，忽然被告知说这个学区名额已经被使用了，同时王某和他的儿子户口还在里面，这是很麻烦的。法院不会强制判决说这个户口我要求你迁出，这法院是不管的。同时法院也没法让这个违约方，就是咱们这个王某还有这个他孩子说腾出这个学区的名额，也没法啊，这是一个很虚无的这么一个诉讼请求。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你的这个诉讼请求一定要明确具体，同时具有可执行性。 对，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他的要求说要腾出这个学区名额，法院一定不会支持的。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买房人可能真的在这个问题上要吃一个大亏，栽一个大跟头。当然如果合同里面有相应的违约金条款，说你当时我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买这个学区，那么你这个房子上面不能有户口，同时不能被占用了这个学区的名额，有相应的条款的话， 那么可以，咱们可以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对，因为我的目的没有达到。 对，仅此而已。当然，如果你合同里面说买这个房子就为了孩子上学以及相应的学区，那么你是可以，对于咱们买房人来说，你是可以据此解除合同的。因为我签订这个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孩子上学，买这个房子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学。因为你的名额已经被占用了，我的合同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根据咱们合同法的规定，那么买房人可以据此解除这个合同，同时要求咱们卖方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支付相应的违约金。 所以看出来这个合同很重要， 没错，很重要，一定要写得很清楚。 对， 我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这个学区房，一定要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没错， 避免将来对方出现侵权或者是违约的情况的时候，咱们可以去维权。 没错啊，所以要把这些东西全都写到合同上， 没错， 一个字儿都不能看。 对，是这样。 当然，这个案例当中，我觉得也其实挺奇葩的啊，就是既然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户口还在里头，然后也用了这个名额了，他竟然还能跟人家签署这种违约金啊什么的。 我是见过，就是有这种比较疏忽大意的这个房主。当时他没有在意这个合同的条款，也没有在意人家买房人的诉求，没关注人家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当时着急用钱，着急签合同， 哎， 对，就把他签了。自己其实 后来突然发现， 对，他可能很多人也不是恶意的，我们也见过这种案例，很多卖方人他也没有这种纯粹的恶意，当然小概率事件是存在的，就是说他就真的是为了忽悠人家买房人，为了拿了一个钱怎么样，但是这种是小概率事件啊，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善意的啊，比较善良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自己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户口在哪儿都不知道吗？ 就是， 所以说刚才主持人说的，他可能自己也是挺奇葩的，如果说是疏忽大意的这种情况还能谅解，但大多数情况是恶意的这种情况，对不对？ 对，所以呢，就我觉得提醒买房人一个啊，就是虽然我们把合同写得很清楚、很明白，但是如果说在那里边他有户口，那法院他又不能说强制说把户口迁出去， 哎，对，没错， 吃亏的其实还是自己。所以我觉得在买之前，首先你可以到这个派出所， 对， 查一下 户籍部门， 对， 查一下， 查一下这里到底有没有户口， 对， 然后也可以问一下当年的他所在的这个学校，这个名额到底有没有用过， 对对， 是吧？我觉得这都可以去查嘛。在签真正的合同，比如哪怕先交定金，是吧？然后呢，那个这合同没就是。签完了之后你去查一下，如果有这样问题，那我可以后续就说，你既然有，而且呢这个已经用过了，那我们就不再继续了，也省得自己出现各种问题。 对 啊， 又回到咱们说的核心点，很多的买房人买房子一定是通过居间方，可能会交2%左右的这个中介费，很高的，大家要考虑一下，2%乘以咱们1000万的话，就是20万的， 对，好多， 很高， 2.7啊， 对对对，所以很高的。那么对于咱们广大的居间服务者来说，一定要关注关心人家买房人的核心诉求，人家买房子是为了 干嘛？ 对，这个一定要关注到，帮人家把好关，尤其是因为咱们居间方是专业的嘛，你可以去相应的教育部门、学校，可以去这个户籍科去询问嘛，因为这些东西是应该包括在咱们 的 居间服务里面的。这个钱是包括这些服务的，所以说咱们的居间方要有这个专业精神，同时咱们买房人要留个心眼，自己去关注一下。 对，你也可以跟这个居间方去提嘛，说那你一定要叫上业主，我们要去查一下，我要自己亲自去查一下，你带着去啊， 心里踏实。 对，哪怕你自己说，可能我有的朋友说我都不相信你，万一就为了敷衍我呢， 对 吧？一定要带着去查一下。 对对对，自己实地去勘察一下，然后了解这个房屋的实际状况，以及户口，以及学区是否使学位是否使用的情况，一定要了解清楚再去签这个合同，也不迟啊。 没错没错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啊，自家的新房呢被邻居装修了，这听着挺有意思。说这件原本只出现在小品里的情节，却被市民许先生遇上了。由于这个物业公司员工的疏忽啊，许先生在收房之后呢，邻居却安排了装修队进驻。许先生为此多次找到物业公司要说法，那物业方面虽然承认自己存在过错，但是双方一直就没有经这个赔偿的数额达成一致啊。那许先让随即一纸诉状呢，就将物业公司和开发商啊起诉到了法院，索赔房屋折旧费以及其他的经济损失，共计是85多元啊。昨天上午房山的法院也是这个审理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 这个没法评估他的实际损失啊，因为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不是特别了解，但是这种确实是 很奇怪啊， 挺逗的啊。 嗯，对，可能是开发商在交房的时候，真的会出现这种楼层或者单元之间的这种错误划分，才会造成咱们这种情况的这个出现。对于咱们这个业主也是挺苦恼的，但是这种情况还是蛮少见的，因为交房的时候，咱们要去房屋里实地去勘验一下嘛，需要去查一下嘛，所以这个还是要。也提醒咱们的物业方或者是咱们的开发商，那么工作还是再细致谨慎一点，不然的话会给咱们的业主带来很大的困扰。慢慢，尤其是咱们广大的业主入住之后，那么这个物业跟业主的这个关系是否融洽，也直接去决定了咱们的这个关系能否持久。所以说，物业公司在这方面还是要做得更好一些啊，更好一些。 没错。来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哈。年关将至了，租房市场也开始步入了淡季。那如果这个时候租约到期，而租客呢又不打算续租的话，那对于房东来说呢，确实是一件颇为头疼的事儿啊。想尽快的在节前租出去的话呢，很大机会会遭遇租客大幅压价。那想等到年后这个旺季再出租的话呢，需要空置这个物业将近是一个月的时间，少了一个月的这个租金的收入嘛。那么面对节前租房淡季遇上这个租约到期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 这个首先不是律师能解决的， 对对对，这个 首先不是律师能解决的。但是有一点啊，这个咱们的这个交易一定是要跟行情相关的。如果说你这市场行情不好，你必须是要把这个价格降低嘛。所以这种情况，非专业人士提示你，把价格降低一些就能出租出去。 对，真的，我倒是觉得就是，如果您觉得这一个月无所谓，那您就再扛扛哈。 对， 如果有朋友说我这一个月我这边租金特贵，七八千呢，这个那您就捡便宜点是吧？ 没错，这个还是要跟市场挂钩，跟这个需求关系挂钩。 这个我觉得就跟这个买房屋一样哈，就是你看有的那个他为了尽早拿到钱，他就不能把自己的房子可能标得太高，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你像拿全款， 对， 你还价格比这个贷款的还高，那估计不好出售。 是的啊，所以这两边呢没有这个鱼和熊掌， 没法两全，没法两全。 对，好，来关注最后一条信息啊。近年来呢，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那由商品房交易产生的这种纠纷呢，也是持续的增加，诉讼成为了业主解决纠纷的选择。众多的纠纷类型当中呢，层高问题引发的还是比较少见的。法律也是暂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如何来确定这种违约的这种责任问题啊？因为这个可能就是当时层高啊，这个缩水了20厘米啊， 对， 开发商就被判违约了啊。20厘米，其实我觉得真的挺高的呢。 也不低啊。 对呀、啊，这个 其实对这种情况少，就是那种 loft 的那种格局的可能会多一些，偷工减料的，或者是5厘米、10厘米， 20厘米 还是蛮多的。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说这个层高一定是多高啊，法律确实没有规定啊，因为户型不一样，格局不一样，这个国家法律没法去规制，说咱们开发商必须是层高，一定要界定这个层高，没有规定，但是是可以约定的。相应的这个合同条款当中，如果咱们有些业主，尤其是购房人，对这个层高有相应的一个关注，一定要在合同里面有相应的一个约定。因为不管怎么样，合同一旦签署，那么对于开发商也好，对于咱们业主也好，都是有约束力的。那么违反了，那么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当然，大家说，这个层高差了20厘米，那么对于咱们业主，对于咱们买房人，我的损失在哪儿？说20层高的这个水泥混合土也不少，值不少钱呢。所以这个也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啊。一般啊，这一类的案子，如果到法院说因为层高产生纠纷的，法院都一般是酌定一个数，啊，酌情来判定。 对， 比如说给个几万块钱啊，就是因为这个层高的问题而直接解除合同。解除这种商品房预售合同的，也是少数啊，除非你合同里面有相应的条款，说，哎，这个误差可以在，就像咱们的那个面积，误差可以在3%以内或者3%以外，这个有相应的一个指导意见，去做参考。层高，那么你也可以约定啊，层高差在10厘米以内的怎么解决？超过10厘米的怎么解决？那么在合同里面可以体现。但是很遗憾，很多的商品房预售合同都是制式合同。 很多开发商都不允许咱们买房人去单方修改的， 嗯， 所以说你只能是收集边边角角一些外围的资料，比如说他的宣传资料啊，比如说在这个售楼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那么你作为留存，避免这个开发商到时候给你耍无赖，说这个层高少了20厘米，那你挨个告去，反正你也没证据，也没合同，也没合同条款。所以说，对于咱们广大的购房者，尤其是咱们这个业主们来说，跟这个开发商之间的这些纠纷确实很多，但是关键是咱们在签约之前以及签约时还有签约收房的时候相关证据的留存以及固定，才有可能说去正确的维权，然后才有可能让开发商承担相应的一个违约责任。 没错。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这种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下面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这个案例的事儿啊。 好嘞， 来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下面这个案例说的是什么样的。 我看这两个案例都很简单啊，都很简单。第一个是关于这个网签价格和咱们实际签的这个合同价格不一致，这种税收的情况，还有一个关于自书遗嘱的这个刑事要件啊。先说第一个啊，就是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在大多数的这个二手房交易呢，它有一个网签合同，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居间合同啊，居间方的这么居间方还有买卖双方签订的这么一个合同，就是私下签的那个合同一定都是真实的，并且交易条件啊，相应的约定的都很详细。而网签价格在大多数人看来好像是形式的，就是一个形式性的东西，不重要。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旦双方发生纠纷，那这种情况还是很麻烦。就是关于网签合同里面的价格低于咱们的这个实际的价格，那么这个条款很有可能认定无效啊，并且大多数的这个法院在审理这一类的案子当中一定会把这个条款认定无效。是不是这个条款无效了全部合同都无效呢？不是这样。很多卖方人有一个误区，说那么你搞这个阴阳合同，我可以钻漏洞，我想解除合同就解除合同。不是这样，他只会就这一个条款确定它是无效的，其他条款还是对双方有约束力。那么卖方人想以此为理由要解除这个合同，或者是宣布整个合同无效，达到最终收回自己房子不卖房子的这个目的，那么这种情况很难实现，很难实现，这是一块。还有的这个卖方人不想卖房了，那总得找点茬吧，就说这个你看你网签价格是200万，实际价格是300万，那么中间差了100万，你这个买房人偷税漏税啊，你没有按照实际的交易价格缴税呀，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很容易出现。但是大家知道咱们有些地区啊，有些城市，那么交这个税呢，它是按照这个房地产当某一个区域的这个指导价格啊，指导价格去核算这个税的比例以及这个税额的。所以说这一块以此为理由要求解除合同，或者是确认这个网签合同无效，那么法律也是不支持的。这种案例呢我们也接触过很多，那么最终呢法院都会判决，在双方都没有，尤其是买房人没有根本违约的情况，或者是没有可以出现这个解除合同这种情形出现的情况，那么法院一般都支持咱们买房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同时你要求这个卖方人要求合同无效或者是解除，一般都是不支持的。所以说大家记住了，你想以这个阴阳合同或者是税收的问题要求合同无效或者解除合同，整个合同啊，那么一定这个目的一定实现不了的，不要通过这种方式再去给这个买房人设置障碍，或者是把这个周期给拉得很长，造成纠纷不断的升级啊，这种建议我们还是要给到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啊。 没错啊，所以啊，就这个再次提醒，合同太重要了。 对，做了事情说三遍，合同，合同，合同， 对对对， 很重要。 合同太重要了。 对，最后一个案例，我看是一个 这个自主遗嘱，自书遗嘱。 这样，我们在说这个案例之前呢，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啊，这之前这个老早的一个朋友的一个问题，因为一直呢也是这个希望这个给解答一下啊，关于这个欠债的这个事儿啊，这个说想问一下，这个对方呢可能欠他表姐这个5000块钱，由于当时呢他表姐。将这欠条呢不慎丢失了，那这个结果呢被欠款人知道了，那欠款人就否认了，他说已经还钱了，那为此事呢俩人还反目成仇了。虽然就5000块钱啊，这个去年啊他表姐在搬家的时候收拾屋子的时候呢，突然在一本书内找到了这个欠条，也请问啊，就是这个事儿已经过了近10年了啊，这个中间由于这个欠条丢失一直没有和对方联系，现在这欠条找到了还能要回这5000块钱吗？这个是吧，这个或者说如果这个要是这个要不回来了或者怎样的，有什么办法吗？ 一定是我每次来咱们这儿做节目，我都跟大家一些建议，就是说这个老百姓你打官司打的是什么？打的是证据。凡事一定要有证据。那么你对自己的权利的保障工作做得不到位，那你就等于是把自己的权利就丢弃掉了。咱们说民间借贷靠的是什么？两点，一个是咱们说的借条，或者是转账的记录、支付的这个凭证，这两个东西很重要。根据咱们最高法关于民间借贷的这个司法解释若干规定，那么这两个如果是大额的话，那么这两个缺一不可的，你不能说，你借给我50万，那么只有借条，没有转账记录，或者是没有支付记录，这个支付凭证，这也不行的。像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说的这种情况，过了10年5年，从书里面找到了这个借条，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会出现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那种情况，已经超过了这个诉讼时效，你要如果说去法院起诉，很可能丧失胜诉权。当然如果咱们这个借款人良心发现，或者是他的法律意识很欠缺，说哎呦，是我确实欠你5000块钱，哎呦，我现在愿意还你，你能不能再容我几天，你给他录个音，行了，这个就是咱们诉讼时效重新起算了，因为他对这个债务又重新进行了确认，说我愿意偿还，这句话很重要，所以说就看咱们那个听众朋友的智慧了，你能不能让他说这句话？ 对，要不然时间太长了， 不然时间太长，超过了诉讼时效，那么你去法院可能还是面临的败诉的风险。 是的，而且也不值当的，确实是啊，5000块钱。 对， 当然这个该要还是得要啊。 对，就看咱们那个听众朋友怎么考量这个事情了啊。 对对对，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这个以后时间呢，我们再继续给大家解决这个法律上的一些问题。那也欢迎接下来收听这个城市文化范儿。那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装修方面的事情。明天见吧。 每道菜场就犯难，颠来倒去就那么几样，一句随便，你让我怎么买？ 现在人嘴巴都挑了，上次买的地中海进口野生海参，丈母娘来我家吃，直夸好。这不马上过年了，趁着活动多买几盒，拜年的时候拿着这个上档次，人家又喜欢。 来自于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您家买了吗？再不买就晚了，库存告急，紧急暂停，今天最后一天推荐，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精装礼盒明码售价1999元，本次活动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 是 等于说总价5997元，共计120多头的三盒蛋干海参，一共才只要花1999元。隔两三天吃一回能吃上一整年的时间，每次的花费也只要15块钱。 15块钱菜场一条鲫鱼或者是一把葱姜蒜，您吃到的是进口的野生海参，难怪活动推出短短几天，4007106108，4007106